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四十三集，汪直探病。没多久，这种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的氛围很快就被打破了。跟着汪公公过来的手下没敢打扰自己老大跟别人的眼神交锋，可小阿东就没这种顾忌了。他从唐范的屋子走出来，手里还捧着碗筷，见到这副情景很是稀奇地咦了一声。 哎，你们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吗？ 汪公公这才掸掸衣裳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对着随州意味不明的勾唇一笑，越过他走进屋里。见随州没有跟着进去，阿东有些奇怪。 徐大哥，你不进去吗？那个人是谁啊？派头那么大。 随州摇摇头，也没再说话，看了守在屋外的那个西厂番子一眼，转身离去了。再说屋里，任谁平日里是如何风仪动人的美男子，生病之下也甭想保持得跟原来一模一样了。唐大人自然也不例外。此时他正一边用帕子捂住嘴巴打喷嚏，一边又忙着擤鼻涕。见汪公公一脸嫌恶地站在离他三尺远的地方，不由无奈道： 汪公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啊？ 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眼睛也有些发红，白皙如玉的肌肤映着略显凌乱的鬓发，虽然不复平日的整洁潇洒，但这么一眼看过去，仿佛却真有种孱弱的美感。前提是汪直刚才没有看见他打喷嚏擤鼻涕的模样。汪公公忽然跑到唐范这里来，又反客为主，神秘兮兮的关门，还把主人家给赶了出去，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来探望他的。听到唐范这样问，他就道： 你没听到朝堂上的风声吗？ 我这几日生病了，都歇在家里，一天十二个时辰里起码要睡八九个时辰，哪里有空闲去打听消息啊？出了什么事儿啊？ 汪直撇撇嘴： 我向陛下上书请求收复河套，如你所料被拒绝了。 唐范点点头，脸上没有意外之色。汪直有点不甘心，他年纪轻轻，这两年执掌西厂，在宫外历练，眼光很是厉害了很多，论朝堂上算计来算计去的那些心思，他不会比唐范差到哪里去。不过他虽然有外谋军功的心思，又总想领兵，但在兵事上的水平也就是一般般而已。他把椅子拖到门边坐了下来。 这里头有什么门道？你给我说说，当初你怎么就笃定陛下不会同意收复河套？ 喂，你能别坐那么远吗？我只是染了风寒，又不是得了瘟疫。哎， 唐范有点无语地看着他。 河套地区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河套地区易攻难守，注定了他就算被朝廷拿下来也很难守得住。朝廷不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搞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被人夺走的土地，这笔账算下来，他们觉得得不偿失，这是其一。其二呢，就算有利也无心。现在朝廷啊，早就不是土木堡之变之前的朝廷了。你瞧瞧朝野上下，谁会主动提起收复河套一事？就连陛下本身，只怕也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汪公此举，自然是要碰壁了。 汪直皱眉： 但你之前也建议我往北面走，但如今不能复套，又有什么军功可拿？ 唐范沉声道： 河套不是不应该收复， 而是不能急于一时。这是一场大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必胜的把握。现在三者没有一者符合，收复河套又从何谈起？汪公为国收复疆土之心令人钦佩，只是饭要一口一口吃，打仗也一样。北边形势多变，瓦剌打打强强弱弱，但不变的是大明的北面一直受到威胁。是以当年永乐天子迁都北京，为的便是让往后历代天子都能时刻警醒自己，直面北虏，守住大明的北疆。 汤范没有说的是，得亏现在都城是北京而不是南京，不然以当今天子的习性，在南边耽于享乐，北方还不知道要被瓦剌或鞑靼洞开多少次大门，侵占多少次土地。现在为了北京的安危，好歹还有点危机感，不能把北京也丢了。汤范又道， 所以啊，收复河套虽然重要，却不是唯一必须做的。要知道，自从土木堡之变后，我方输多赢少，士气低落，瓦剌示弱之后，鞑靼又兴起了。许多人认为我们反正打不赢，就干脆龟缩不出，不行的时候就以金银钱财贿赂鞑靼，又或者让他们进城劫掠一阵，他们抢完了心满意足了，自然也就走了。但凡汪公能够将鞑靼打怕了，让他们不敢时时来骚扰，也就算是军功一桩了。 明朝虽然大，但它就摆在那里，没法随时移动，目标显眼。而鞑靼那些游牧民族却是打游击，来了之后烧杀抢掠，抢完了就走，碰到强的他们不敢来，碰到弱的他们就上，他们也不会在边城驻居，敌暗我明，非常难搞。这就是为什么大明总是拿这些人没办法。苍蝇一群乌泱泱飞来，你一打他们又四散了，过阵子再来，你人就站在那里，目标大，苍蝇随时都能找上你，要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彻底强大起来，让苍蝇见了你就不敢靠近。但大明想要强大起来，那首先得把朝廷上那群吃干饭的大臣都换一轮，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得把皇帝洗洗脑，让他不要那么混日子。所以没搞定这些人，汪直就想去收复什么河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汪直原本兴冲冲地想要拿个西瓜来吃，结果唐范告诉他，西瓜还没成熟，只能吃颗葡萄，他顿时就兴致寥寥了。唐范见他看不上小打小闹，无语道， 汪公，恕我直言，若河套那么好收复，当年永乐天子如何英明神武的一个人，他早就收回来了，哪里还轮得到我们？能够打赢鞑靼不也是大功吗？再说了，现在朝廷也没钱支持你去收复河套吧。 汪直站起来， 也罢，我就不想待在京城，成日跟那上明争的一亩三分地，实在没劲，要干就干点大的，这样才不枉到世上来走一遭。 汤范提醒道， 人走茶凉，醉起茶饮，汪公别等回来之后，陛下和贵妃就已经忘记你了。 在唐范看来，汪直虽然也毛病多多，但有比较才有高下，他总算还有点大局观，也不像尚明那种宦官一样只知道铲除异己讨好皇帝。不管动机是什么，就冲着他能够帮忙隐瞒袁良的事情，免于贵妃追究太子这一点上看，就比朝中一些官员强多了。这也是唐范愿意和他来往并提点他的原因。汪直摆摆手， 这我明白，不过话说回来，你年纪轻轻，官职也小，如何会对北疆局势了若指掌？虽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朝中如你一样的人也不多，我看那潘斌虽当了那么多年的官，未必就能说得出这些来。 秀才不出门怎知天下事啊，当年家中父母早亡， 我便带着刚刚拿到的秀才功名出门游学，南至滇南，北至漠北。我这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汪直听罢微微动容，才算真正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的交通极其不便，唐范虽然不是纤弱女子，但她也是孤身一人，再太平的盛世，渡上同样会有抢劫的盗匪，拦路的游兵，会有不测的天灾人祸，碰上一个发热着凉还会缺医少药，若是在荒郊野外，更别提找什么大夫。还有自正统年间，各地便频频骚乱起事，像唐范这种没有什么功夫在身上的书生，一个不慎卷进去，有可能直接就被乱兵杀了。但唐范不仅没有死，反倒还活得好好的，更考上了进士，当上了官。其中他所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又如何化险为夷？单是写出来，也肯定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这样的官儿，跟那些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当了官又只会在任上消磨度日的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世上，经历风霜磨难的人未必能成大器，但成大器的人，无一例外，都要经历风霜。汪公公早就觉得唐范与旁人不大一样，这下子，他更确定了自己要在唐范身上进行更多的投资，政治投资也好，感情投资也罢，总而言之，跟这人交好，以后自己肯定也会有好处。二人聊完正事，汪直准备起身告辞。他有了开玩笑的心情，就朝唐范暧昧一笑。 我看你平日装得风流潇洒，却也不像是个会过日子的，怎么生了病就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姑娘在边上伺候着，要不要本宫给你送两个美貌侍女啊？ 免了吧，酒是穿肠药，色是刮骨刀，我怕我到时候这风寒还没好，骨头就被刮碎了。不过汪公若是有心，倒可以帮我个忙。 什么忙？ 唐范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你看我这几天都生病在家，连门也出不了。听说书房里新近要上一批新书，我总不好劳烦随州会用妹出门去帮我买这玩意儿，还请汪公让人帮我买几本送过来吧，病中无聊也好消磨时间嘛。 汪直狐疑， 什么书啊？不会是春宫图吧？ 唐范差点没被他噎到。 我看起来像是这么不正经的人吗？ 汪直想也不想。 不像。 唐范露出欣慰的神色。汪直又道， 但人不可貌相。 唐范一时语塞，接着没好气地说， 不是春宫图，就是风月画本，写那些个神仙鬼怪离奇异事的，到底带不带啊？ 带，看在你帮了我不少的份上，这点小事本宫怎么都应该帮忙不是？ 他也不知何时走上前来，一手挑起唐范的下巴，左看右看。 说起来你也还算有几分姿色，往后若是当不成官了，到街上倒卖点风月画本，估摸着有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儿去光顾你，生意肯定也不错。 唐大人终于忍不住翻了个不雅的白眼， 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到西厂门口去卖。 这话刚说完，就听见门咿呀一声被推开，随州端着药走进来，好巧不巧，正看见汪直居高临下，一手捏住唐范的下巴，令后者不得不微微扬起脑袋，身体却还在床上拥被而坐，面色因为咳嗽的缘故，在冷白中泛出两团烟红，鬓发凌乱，衣衫不整，两人距离又是如此之近，看上去很能让人联想到某些奇怪的地方上去。更值得一提的是， 明代宦官其实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娘娘腔，其中不乏有高大威猛的汉字型人物，要不是不长胡子，压根都不会让人发现。汪场公虽然长相不威猛，偏于阴柔，但他的身材也绝对跟柔弱、瘦弱、孱弱一类的词不沾边。试想一下，一个跟随州一样从小习武的人，又能瘦弱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唐大人因为是文官，而且又生病的缘故，一眼看过去，强弱立现，不管谁过来看，都会觉得这是汪公公色心顿起，在调戏唐大人。在随州不发一言的冷眼之下，汪直施施然地松开唐范，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状若亲昵地道： 改天再来看你，好好养病。 唐范瞠目， 能不能别做出这种惹人误会的举动？ 面对随州冰冷而强大的气场，汪直视若无睹，调侃道： 随百户好生贤惠啊，又是奉药又是照顾，再这样下去，唐大人以后都不用娶媳妇了吧？ 也不等唐范反应过来，汪直就哈哈一笑，径自大步走了出去。他这说话着实口没遮拦，十足张扬又任意妄为，若今日换了旁人，又是被当作女子一般调戏，又是把堂堂一个大男人比作小媳妇儿，早就怀恨上了。得亏是唐范没当回事，随州又懒得跟他计较，这才任由西厂提督扬长而去。倒霉的是唐大人，汪直一走他就被教训了。随州冷着脸对他说： 汪直此人喜怒不定，正邪难分，不值得来往结交。 唐范虽然很赞同他对汪直的评价，却道： 如今陛下宠幸宦官，其实难改，像淮安这等严谨持身的毕竟是少数，皇帝更喜欢的还是像梁方、汪直、尚明这种能够迎合自己心意的，所以就算不是汪直，也会是李直、张直，但凡能稍稍引导他往正路上走，能做点利国利民的事情来，也算是好事。 见他心里有数，随州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把药往他面前一递。唐范想了一会儿，陪着笑脸道： 哎，你看咱们能不能打个商量，我这病都好得快差不多了，这药要不就省了吧。 他口中说着病快好了，实际上还在那里吸鼻子。随州倒是爽快，直接就一句话： 自己喝还是我来灌呢？ 唐范二话不说接过碗，捏着鼻子就咕噜噜灌了下去，眉毛眼睛全都皱成一团，连带着随州把桂花糖递给他，也是奄奄的摆摆手，毫无兴趣。吃货虽然喜欢吃东西，但那肯定不会包括苦药。二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却听到外头有人在叫门，随州就起身走了出去。要说随州这三进宅子其实也不小了，但整个家里头除了他自己、唐范和阿东三个人之外，就没有其他常住人口，打扫屋子也是雇的短工，那些短工在京城里是有自己的住处的，打扫完就回去，也不耽误主人家的地方，以至于现在连个门子管家也没有，开门还得主人家亲自去开。不过这样一来也显得自在，像随州和唐范这种人不喜欢被拘束的，当然也就不喜欢看着没那么亲近的人成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随州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唐范正有些奇怪，却见阿东鬼鬼祟祟地摸了进来。 我这里不让你进不成，做出这副样子却是为何？ 随大哥的乔家表妹又上门来了，